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呀叫做一网不捞鱼。参观结束以后呢，妞妞跟孩子们在中华千秋颂的展厅里做起了捞鱼的游戏，就是两个人手牵着手当渔网，口中念着捞鱼的儿歌，其他人呢排着队依次从网下通过，谁被渔网套住就算出局。那首儿歌是这样的：一网不捞鱼，二网捞小鱼，三网捞个大胖鱼。由于体积的原因由于体积的原因，妞妞姐姐是绝对不可能从两个三岁孩子的渔网下去。所以啊，妞妞姐姐只有当渔网的份儿了。一开始呢，妞妞和雨明来当渔网，其他的小朋友当鱼。就在我们念到三网的时候，所有的孩子都躲得远远的，不愿上钩了。我和雨明正在为颗粒无收着急呢，谁知忽然从远处冲过一个人。嗖的一下钻进了我们的渔网，正好让妞妞和雨明逮了个正着。可奇怪的是，这只鱼丝毫没有反抗，还一副很受用的样子。它靠在妞妞怀里，慢悠悠地问：你们在玩什么呀？顿时妞妞有些郁闷，玩了半天还有一位不知道在玩什么的，有意思吧？这就是一网不捞鱼的故事。